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63集。 红梅，萧迟也把席定在了百官宴之前，陈阳去送的帖子却是葛青青来接的帖。葛青青收了帖子，与陈阳寒暄罢了，才说： 兰州近来在御前办差，没个空闲，便由我来替他接。哼，禁军如今风光无限，陈副将也忙吧？ 总督日日累于暗度，我们跟随伺候的，没有忙的说法。 陈阳吃了茶： 葛兄这次因祸得福，升了所镇府，前途无量才是真正的风光。 两个人虚与委蛇，话都说得和和气气，尽量不显得那么难看。最近锦衣卫与禁军多有摩擦，生了些许局语，正是相看两厌的时候。待茶都换了一盏，陈阳才起身告辞。葛青青把人送出门，里边的沈泽川先临而出。葛青青把帖子递给他： 这帖子来的真不是时候，真的要去吗？ 为何不去？ 沈泽川打开帖，看见萧迟也苍劲张狂的字体： 萧二最近已经有了打压锦衣卫的势头，咱们的任务被禁军挨个截胡，他又正受着圣恩宠信，这会儿若想要做什么…… 葛青青逐渐停下了声音。沈泽川合上了帖子： 他想做的事情再明显不过，他要压制锦衣卫，把去都变成他只手可遮的天，让皇上只能依靠着他的禁军。不出所料，他还要再给锦衣卫几脚。 正是如此，此刻带着几叔去赴宴未免太冒险了。 葛青青说道。沈泽川随手把帖子扔桌上： 事关左千秋，他不会在这上面下套子。 葛青青还是有些放心不下。沈泽川的唇上伤已经好了，他披上长衣： 我出去一趟。 沈泽川涉雪外出，今日雪不大，风却盛。他到了东龙大街，钻入了湘云房对角的藕花楼。西红轩最近做了些词，谱上曲子给东龙大街的姐儿们唱，竟然还成了盛况。最妙的是，他把藕花楼台子下边掏空了，填入长口铜缸，上边只铺一层木板，又从绝西买了批新厨，训练多日后在脚踝上系着铃铛，在台子上跳起舞时，木屐踏着步子，铃声合入铜缸，空灵美妙。这会儿台上还唱着他的词，他捏着折扇，倚躺在三楼藤椅上合眼听着。丫鬟只着素袜，踩在渠书上没声响，跪在珠帘外边，细声软语地说： 二爷来客了。 西红轩没睁眼，把扇子合了。丫鬟便起身为沈泽川掀帘。沈泽川入内，见西红轩脚边也跪着个女孩，正给他揉着腿： 请沈公子坐。 西红轩还轻轻打着拍，专注在唱曲上。那跪着的女孩西行过来，要为沈泽川脱鞋。沈泽川抬手制止了，坐在椅子上。西红轩待一曲终止才坐起身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用扇子点了点女孩： 这人是新的，不咋。 沈泽川没看。西红轩反倒笑了，瞧着他： 你该不是真的跟了萧二吧？怎么着，为了他还要守身如玉？ 沈泽川病如静默，在这暖屋里却衬得眉眼疏淡，真有点不食烟火的意思。 叫我来闲话少说。 西红轩打开折扇，胖身挤满藤椅： 哎，咱们是兄弟，看你待在萧二身边挨了苦，今日就是让你来痛快痛快。要说可怜， 还是你沈兰州可怜，从前让萧二踹了一脚，落了病根，如今又要与他假意周旋，他还真是你的魔星啊。 是啊，就是这么个混账。 但我看他也没打算给锦衣卫留个余地。兰州，枕头风也没吹进去吗？ 你是个痴情种。 沈泽川倒也不避讳，像是无可奈何。沈泽川接了女孩乘来的热帕子试手，转眸一笑，那进门时的凉薄便消失无踪，不知不觉的润成了他惯用的神色。 几年如一日地惦记着自己的亲嫂嫂，睡一次就跟上心头，爱得不行。可我与萧二不过是露水情缘，哪算得上有情啊。 这么听着，你们就是玩玩而已。 玩也有讲究，大家在床上滚一遭，那是各取所需，快活了便过了，日日都惦记着，不就没有那么纯粹了吗？ 好好，兰州，我就怕你被他擒住了软肋，忘了咱们才是一条船上的兄弟。来来来，尝尝这道菜，这是秦州快马加鞭送来的野蔬，御膳房都没有的好东西。萧二嘛，是个狠角色，过去没留意让他在秋猎里露了锋芒，如今藏是藏不住了，他就索性要跟人硬干。他接了八大营的军务，却把要职都给了亲信，八大家谁也没落着实权，他又把面子上的功夫做得滴水不漏，叫人根本拿不住把柄。你说气不气人，讨不讨厌？ 两人解着菜用了点，沈泽川见着那桌上有道黄瓜丝，他一块都没碰，说 萧二在南陵猎场破釜沉舟，赌的是皇上能记着情意放他走，可这期望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，他最后反倒被六部盯得紧，如今回不去了，他就只能在去都确保自己有实握的兵权。禁军比起八大营，譬如刘盈与皓月，虽有用却没有那么有用，他眼下好不容易占了上风，自然不会放过机会。 从前二十四衙门里还有潘如贵，东厂怎么着也能挫一挫他的锐气，可如今潘如贵一死，东厂也跟着示威，好吗，这偌大的去都还真没个能搬得过他萧策安的人物了。我近来也没有那么得宠了，皇上如今听海良仪的话，打定主意要做个盛世明君，没那么愿意跟着我玩了。 沈泽川吃完了东西，不紧不慢地说， 一个人活了二十多年，早已定了性子，如果仅仅能为着几句话便能痛改前非，那这世上就再也没有难事了。 你的意思是？ 海良仪是君子中的君子，是澄澈见底的水，他遇着当今圣上，就好比水挨着热油，迟早要炸开迸溅。薛修卓已经到了这个位置，怎么不愿意更进一步？内阁嘛，他又不是没资格，此刻中枢缺的就是人才。如今外敌当前，八大家怎么还能分而散之，各自为政呢？你已经做了西家的主，所谓风水轮流转，机会已经到了手跟前，你要放过不成？ 西红轩沉吟不语，他用帕子试着汗，看向沈泽川， 你要我连通八大家携手对付萧二？ 萧二只是其中之一，如今文臣得宠，连带着太学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，不出几年寒门庶子纷纷入仕，到时候八大家混惯了日子的贵子怎么办？若是寒门成势，新贵崛起，哼，二少，八大家可就不再是八大家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